失落了的古文明啊，唔係，係失落了的集體回憶，係指澳門嘅嚇。咁、啊、就今集咧就係呢個八十年代啊，咁啊，所以咧就叫八十 S。咁啊，今集咧咁啊，點解要講翻呢個失落嘅集體回憶咧？咁啊，源自於咧就係、是、因為自從即係賭權開放之後啦，咁啊，澳門咧咁啊一直咧個變化就突飛猛進。咁啊，即係早排咧，咁啊食飯飲茶灌水嘅時候咧。咁啊，同阿昌哥啊，大家都傾開咧，就話喂，其實我哋都係時候咧，講下啲好耐冇提及過嘅嘢，或者講下啲大家細個即係發生過，或者係大家細個好印象深刻嘅嘢。因為咧，如果我哋再唔提咧，咁而家嘅之後嘅九十後啊，或者係嗰啲再大啲嗰啲咧，佢哋就會變咗佢哋而家呢個 online 時代嘅嘢㗎啦。咁我哋嗰啲冇得 online 時代嘅嘢咧，就會失落於呢個文明入面。 係啊，趁仲係記得嘅時候，因為開始都發現，哎呀，原來自己八十年代發生咩事，有時候都數唔翻曬。趁仲記得八十，咪大家拎出嚟講下咯。 因為而家科技好進步㗎嘛，你同人講你話，其實我玩個 MSN 嘅人，你都當你老坑啦，你諗下。何況我哋嗰啲由 QQ 開始玩，唔係 ICQ 開始玩係咪先？ 係啊，我見過有個 friend 同我講話未玩到 ICQ 啊，即係覺得喂死啦，我咁老嘅，原來上網超過十年嘅咯喎。 算啦，而家啲人話 MSN 都話係老坑嘅玩意。 濕咗粒嘅喎。 係啊，好似係已經 combine 咗 Microsoft 另一個 software 係啊。 咁啊，我哋咧咁啊開始嘅時候咧，咁啊梗係阿昌哥咧今集咧你做主力啦，因為咧。就有 因為咧，阿文俊係比較後生嘅，八十年代啲嘢就係唔清楚。 我哋嗰啲九十後真係唔係好明白你哋嗰啲 咩年代，你講清楚啲啊！ 你哋嗰個年代啲嘢啊！咁啊，我哋一開始啊，阿昌哥，嗱，因為你咧就負責做資料統籌嘅，咁啊，我哋第一節會講下啲咩題目啊？ 咁樣樣嘅，講翻點解話要做呢一個集體回憶呢個大題目先啦。咁啊，正如頭先阿文俊大佬所講，如果我哋而家趁仲記得唔做一個回顧盤點翻我哋嘅集體回憶嘅時候，又真係冇咩講嘅。你又要等到嗰啲古董鋪唔知賣一啲二手物品，又講翻啊，落以前張船飛又點，以前張相又點，逐樣講嘥氣啦。不如我哋而家趁仲係好清晰，仲係嚟呢個年代唔係太遠嘅時候，大家一齊講翻咁樣啦。 即係阿昌哥去到咧，如果你咧係去到你七老八十嘅時候咧，喺度做古董鋪咧，你去賣啲乜嘢咧，你就會賣翻咧嗰啲 yes 卡啊，你明唔明？ 哎呀，哇！值錢啊，嗰啲閃中閃啊，郭富城啊嗰啲係嘛？ 係啊，跟住咧就會賣翻咧我哋細個年代嘅可能八手王啊、六十合體嗰啲七合金咯。 係啊，同埋嗰啲紅白機啊、嗰啲卡帶啊、 超任 啊、超任啊、紅白機啊，八十年代係嘛？ 係。係啊，但係我哋再去到你老嘅時候咧，你就係賣超任同埋嗰啲。 嗱，講真，呢啲嘢咧，香港都仲有。我哋而家講呢啲咧，係澳門先至有嘅。我其實都留意緊澳門一啲傳媒啊，或者一啲報紙雜誌啊，其實都唔會話好具體、好全面，而且啊帶少少感性咁樣一齊回憶翻八十年代嘅，咁啊冇人講啊，我哋三個。 好， 飲茶開始講啦。 好，咁入主題啦。我哋首先回憶啲乜嘢咧？ 係啊，嗱，咁或者概括啲咁講啦。大家又回憶一下，所謂八十年代，即係八零年至到九零年咁樣嘅澳門先啦。其實最大特色會係啲咩咧？對比翻而家嘅澳門，阿烏博士或者你講下啦，覺得嗰陣時候嘅澳門係點樣啊？ 嗰陣時澳門細個，因為我八十後啊嘛，嗰陣時。 喂，幾歲有記憶㗎啦？冇扮嘢啊！ 我幾有記憶啦，跟住我記。細個，因為我係屋企住喺大三巴嗰條街嘅，咁以前細個咧，咁哇好清靜啊條街，唔會咁多人㗎，唔會好似而家星期一至日都咁多人嘅，即係水泄不通啊，又一嚿牛肉乾塞落你個嘴度，即係一個杏仁。 行嗰啲架車，嚓嚓嚓咁樣樣，懟住你啊！ 一係咧就成個杏仁餅啄咗你度咯，咁樣唔會咯以前。咁我記得以前嗰條街咧，我記得細個嗰時有一間茶樓仔嘅，仲有啦，嗰度咧會有一個造紙廠嘅，好似係，好似造紙，係啦，跟住同埋以前細個嗰度咧，好多人做家私嘅，就係咁樣咯。 嗱，講翻啦，即係整體嚟講咧。 我覺得以前嗰個澳門街，無論車同人都少啦，係成個氣氛咧，真係好似南歐小鎮咁樣樣，係好安靜、好安寧。嗱、嗯，舉個例，其實最容易大家上 YouTube 抄翻陳百強嗰啲 MV 啊，佢有幾套 MV 咧係喺澳門拍嘅，嗰啲soft鏡啊，真係澳門嗰啲車點樣行過啊，啲行人點樣遊行啊，完全睇得翻。 啲我哋嘅九十後同埋啲零零後嘅聽眾解釋。咩叫陳百強？咩叫陳百祥？ 兩個都唔同， 係兩個都係歌手啊！ 究竟係一個係歌手嘅曾志偉個 fans 要搞翻清楚嘅。 係啦，陳百強係有啲咩名作㗎？ 陳百強咧係香港嘅一個歌手，係比較早啲逝世，即係叫做佢嗰啲咩擲星啊，好多勵志歌咩叫做咩話？ 等啦、啊。 等 系啊，直播到夜深， 夜已渐荒凉， 系啊， 夜已渐昏暗。哦，我翻嚟先，系 好， 即系要认老饼啊嘛。而家我哋讲呢啲题目， 系咁你老饼啊嘛。 另外个陈百祥咧， 陈百祥咧，老子咧，又做练马师，又做最高收视嘅游戏节目啊嘛。 同埋以前佢系澳门某啲赌厅嘅。嗰啲點講啊？嗰啲智囊嚟嘅，同埋許冠文都係。 哇！呢、這個真係唔知道。 係啊，揾一集講一下啦。不過今集我哋唔係回憶嘅陳百祥先啦，我哋先講你繼續講翻。 係咯，或者講翻啦，到阿文俊哥，你覺得即係除咗頭先講嘅安靜安寧，澳門人八十年代其實係咩模樣同而家比較唔同？ 佢以前細個住屋附近係點樣啊？ 澳門咧，八十年代咧係一個幸福嘅時代，因為冇綠巴。 但係係有澳巴㗎咯喎，已經有澳福，唔係叫新福利，好似係叫福利巴士㗎，以前係咪啊？ 當陣時巴士司機係唔會打人，巴士司機係唔會鬧人，亦都唔會咧隨便喺街度咧喺度周圍亂咁撞啲車。就 我唔知道有冇人記得啦，即係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紀嘅啦，嗰陣時候咧搭巴士係要買飛嘅，除咗司機之外咧，零舍咧有個角落頭位咧，有位阿姨、有位姐姐咧係會買飛搣張飛俾你嘅。 你又記唔記得巴士上面有早餐食啊？ 哇！這個又真係冇喎， 冇 呢 個 記憶喎。 喺呢個19我都唔知八幾年啦嘅時候咧，曾經有段好短嘅時間咧，香港咧。嘅酒吧係推出咧一個叫早餐巴士，咁跟住澳門，你又叻唔切，即係講先有冇咧？你我冇咧，唉，即係一啲尊重都唔識，仲話佢為人師表嘅嗱，我都話啦，嗱，香港咧嘅酒吧推出嘅叫早餐巴士，咁就係為啲即係乘客度提供啲早餐嘅，咁當陣時咧就6蚊一份三文治，加2蚊有奶茶，咁澳門咧咁你知啦，即係不甘於後人噶嘛，咁於是咧。就是你講的這個那個叫什麼澳巴亦都呢推出這個早餐計劃這樣呢就是當時呢就是4蚊一個包 哇這個真的不知道 跟住呢不過呢就沒有飲品的就是給維他奶的而已 哦，咁但係佢喺邊度買咧？咪賣飛嗰陣順便買埋定點？ 你話齋噶嘛？嗰陣時係有人賣飛噶嘛？ 係啊係啊，零售 counter 賣飛噶巴士。 佢係會有人喺度買賣嘅。咁基本上咧嗰陣時咧就實行過兩個措施嘅。一，你上車嘅時候咧。你一次過，即係譬如你逢起嗰架車咧，你係咪都要俾嗰個價錢？係咪都有個包㗎啦？即係好似你而家搭呢個飛翔船嘅豪華位咁樣，佢係一定咧，你唔食佢都跟埋俾你，你唔食係你嘅事。 嗯。 咁之後第一做法咧，就好似香港咁，你可以自由選購。哦。咁不過咧，由於澳門咧地方太細啊，賣麵包啊、賣早餐嘅地方太多啦，咁而亦都係大家嘅習慣咧，就算要食嘢咧，可能都係買咗自己上車食。咁所以咧，呢個計劃前後咧。是不夠兩個月就 哇！但是那陣時候早餐是多少錢的呢 那陣時的早餐啊其實當陣時俾個參考價咧，喺新馬路的著名名勝勝利茶餐廳食個牛肉通粉是5.5咯。 哦。 跟住當陣時飲一杯奶茶是4.5咯。 但係佢嗰陣時候賣個早餐就是4蚊左右，係咪咧？ 4蚊個包有嘢飲，我覺得 OK。 哦，咁其實佢我記得是大概唔知3毫定5毫嘅啫喎，嗰陣時候巴士飛一張咁樣白色嘅啫嘛。搣俾你。 我唔係好記得，我話1蚊啊。 我嗰陣時候5毫嘅喎。 你 我同你打。 你係幾多年前先？ 好多年前啦，八幾年啦， 八幾年 得八三八四，其實呢查得翻嘅，咁大家可以啊去翻嗰啲二手店，其實都揾到啲澳門舊嘅巴士票，好似細蚊仔仲要平呢啲。好啦，咁就 喂，咪住，你5毫係咪細蚊仔㗎？ 成年人家嚟喎，好似 係。你嗰陣時未成年係咪啊？冇玩過。 咁樣，但係我阿媽都要買飛喎、 啊啊。好，你繼續啊，繼續講。 係咯，嗱，咁其實咧講翻80年代嗰陣時候唔會有車，而家咁興個個都要有電單車揸嘅。嗰陣時候嘅澳門人咧係會覺得公共交通工具都已經夠搭，或者行路已經夠。 你唔覺得冇乜車嘅咩？嗰陣時即係唔係咁多啊？唔係 啊，冇咁多車，真係唔知幾時開始咧係電單車好泛濫，跟住咧電單車同私家車都好泛濫，跟住嚟家係咩車都好泛濫噶嘛。但八十年代係唔需要咁多車，當然啦，另一個原因就係大家嘅生活圈咧。真係澳門半島入面嘅啫，未必咁成日踩過氹仔。 咧最早期有車咧就係啲即係土生葡人啊，或者係嗰啲葡國佬啦。跟住其次咧，即係以前有新車咧，就一係咧就係賭場入面啲，譬如嗰陣時都未有廳嘅，其實講緊 係 冇賭廳啊， 未發明賭廳 咁 嘅時候。 賭廳同搭馬呢個制度咧，我冇記錯係86年之後嘅。咁係嗰陣時係即係最早期咧即係一啲賭場嘅人士啊，或者係講真一句咧，就黑社會大佬先有車嘅，即係嗰陣時唔係咁多人會有車咯， 同埋嗰陣時候價值觀唔會話係要有翻架車先見得入，唔係咁。 嗰陣時人都唔係話好似而家咁覺得一定要有車有樓嘅咯。 係啊，真係㗎， 仲灑脱啲嘅嗰陣時係。 係啊，反而話買樓要花咁多錢嚟買磚頭做咩啊？即係我媽成日都會呻翻話嗰個年代有人。 即係八十年代咧，啲人嘅心態就係咧即係尤其是老一輩嗰啲人咧，以前成日都諗嘅，澳門樓咧係永遠都唔會升㗎嘛。 嗯。 咁變相即係。嗰陣時大家都唔知2004年喎，金沙一開會咁樣啦。咁嗰陣時嘅心態就澳門樓永遠唔會升咧，就一直延伸去到90年代都係咁樣嘅喎，即係對買樓嘅觀念啊。加上咧以往咧，即係嗱，而家咧你翻大陸，譬如你喺珠海或者拱北，你買新樓咧就可能50-60萬啦。咁你二手樓咧就好平噶嘛，因為啲人唔興買二手啊。嗰陣時嘅澳門都係嘅，即係譬如就算係新馬路啊，或者係譬如話即係高士德又好點都好咧，佢就係咧佢哋寧願等又等啲新樓，跟住咧佢哋係覺得舊樓賣出係唔會值錢嘅。 所以嗰陣時候價值觀真係同而家差好遠喎， 完全唔同噶。嗰個價值觀唔同，嗰陣時啲人揾到錢咧，其實嗱後生仔咧就同而家咧都係一樣噶。老實講，俾啲屋企啦，其次咪去買衫買剩咯。咁啊，一陣間先再講下嗰陣時嘅服飾啊。咁啊，你繼續講下阿烏博士啊。窒你兩句唔使 看 住個頭嘅， 係咯，哇黑曬後面嗱，你立凳嚟開始， 你快啲講下你嘅八十年代係點樣嘅？ 八十年代點樣？ 有冇黑洞？ 黑洞幾十年前已經有㗎啦，搏翻佢，煽風點火先。 係好，你繼續講嘅又講。 頭先講緊早餐咧，我喺細個嗰時咧，啲麵包好賣，有啲學生包啊，唔知你哋記唔記得啊？ 嗯， 好大個學生包，同咩蝴蝶餅嗰啲咁樣咧，好似而家唔見曬喎。 有啲係啊，即係有啲包嘅種類咧，係嗰個年代咧，當當都一樣喎。你而家係唔見曬，懶係以為自己好法式啊咁樣喎。當當都有雞尾包，當當啲蛋撻都差唔多味，係咪先？ 同埋而家嘅學生包入面係要養芝士嘅，但其實咧以前嘅學生包入面唔係養芝士嘅，係冇呢回事啊。 係啊，就係、是、一嚿包咁嘅嘢。 你知唔知啲學生包會叫學生包啊？ 因為學生買嚟食。 平咯。 平。係啊，冇錯， 平 係啊，咁係鋪頭入面最平嘅麵包嚟啊！但係而家咧學生包咧喺某啲嗰啲馬利都啊、美都嗰啲咧，已經係變為咧起碼要6-7蚊一個啦。 唉，嗰啲咖啡都喐啲都10蚊個包嚟，最平個包可能唔知八 咖啡都啦，我咖啡 喂，係啦， 嘟嘟飛，我哋叫嗰間做溝女蛋糕專門店啊嘛。 我溝好多女， 你每逢即係尤其是啊，譬如你話諗住去啲賭廳去拜會啲公關咁樣，無論係公關又好，經理又好，主任又好，總之係女士咧，你走去買件10幾蚊嘅蛋糕就冇死噶啦。 即係一定啱食噶啦 一定啱噶啦，唔啱食都啱睇啦，係咪啊？咁靚。 係問題就係、是、好似有一個斷兩個世界嗰陣時候去麵包店買嘅麵包蛋糕同而家我哋市面買到嘅已經完全兩種，唔係白七啊齊放喎，而家係反而係執埋一面 喎。我講件事俾你知，你唔好笑喎。我細個追女仔咧，我去勝利買個豬扒包嘅。 哦，嗰陣時未有豬扒呢一個名詞嘅， 係啊，嗰陣時即係個心態，你因為以前咧嗱，即係新馬路嘅勝利茶餐廳咧，就一定係一個集體回憶啦。佢嗰啲豬扒包咧係真係好大個噶嘛，塊扒係突曬出嚟咧，好似你塊面咁大咯。 嗯， 咁即係你會覺得哇好滿足㗎，拎住個咁嘅包。 而家你買個豬扒包俾女仔，嚇你而家話我豬扒，你話我塊面包啊？ 好幸福㗎，你知唔知啊？即係嗰陣時，譬如你話即係追女仔咁，你買個豬扒包。 就俾個女仔好幸福㗎啦已經。阿烏和士有冇收過豬扒包啊？ 冇啊。 你中唔中意食豬扒包㗎？ 普通啦， 黑洞咧。 好，我哋又由天文學呢個問題翻翻。 阿博士，你講下，咁你喺大學係教呢個黑洞理論學説噶嘛？你 話或者文學，其實教天文學嘅。 係咯，喂，你繼續講下八十年代你有咩回憶啊？ 八十年代回憶，我會諗翻係噴水池啊， 哇，係啊，嗰陣時候噴水池好大個，冇嚟啦咁細兜噶，係長方形噶。 噶， 但啲水系绿色嘅，想讲好多泡。 佢啲石咧，个喷水池啲石系绿色嘅，我记得系就似纸皮石咁样噶。 但系有啲饮品盒喺度浮啊浮，跟住有不知名嘅泡沫。 跟住就有好似有唔同颜色咁嘅夜晚。 系啊，跟住个水池底系会有灯啊，会着噶嘛，夜晚黑好鬼好鬼灵异噶嘛。 同埋嗰阵时好多有行车噶嘛，以前而家都冇啦。 系，梗系成日去嗰个铺噶啦，乌博士细个 系嘛？我好细个咋。 嗱，我问你两个问题，旧个喷水池，第一，你有冇见过大陆人喺度洗手？ 冇， 因為嗰時候大陸人 都未嚟得澳門， 係偷渡落嚟嘅啫嘛。 以前咧，呢啲國內人士好興咧嚟澳門玩咧，就喺噴水池洗一洗手噶，就話咁樣係旺啊。第二，你有冇見到有人掟錢落去啊？即係逢係你發個賭場都係啊，有水池嘅地方咧，入面一定有錢噶。以前咧，曾經何時咧，噴水池係有人掟錢噶。 哦， 掟啲毫子喐神沙咯， 而家都有啊！你而家去到威記都有。 跟住後屘咧，噴水池咧就索性咧就第一整圍欄就唔俾人掟錢，第二就講到明掟錢咧即刻捉到就罰錢嘅，即係當佢犯法嘅。咁啊，跟住另外咧噴水池咧，你有冇見過有人喺度玩呢個玩具船啊？ 佢話係咪你嚟㗎？ 呢個唔係我，但係真係真事咧。即係唔係話嗰啲遙控好快嗰啲啊？以前我見嗰啲小朋友喺嗰度放船仔咯。但係好耐以前啦，即係講緊真係。 但係真係好引誘嘅喎！你做細蚊仔見到有啲水，我自己嗰陣時候做細蚊仔想伸隻手落去俾阿媽刮兩包咁解啫嘛。 小朋友見到水好開心㗎嘛。 過癮㗎。係啊。因為我記得咧，以前咧有一期咧就好興咧玩嗰啲細細只嗰啲玩具船。即係都係有個摩打行到，但係就唔係好似而家嗰啲遙控或者咁嘈吵嗰啲咧。咁就以前我見到係即係有啲小朋友啦，唔定時啦，會係啲學生咁樣喺度玩咯。但係嗰陣時講緊冇四驅車嘅，即係講緊已經係八十年代嘅後期咧，去到有四驅車咧，就已經冇人玩玩具船。 哇！講真啦，嗰陣時候嘅細蚊仔同你而家細蚊仔真係差好遠。嗱，我自己記得八十年代啲細蚊仔有啲阿媽咧，真係會放啲細蚊仔通街走嘅，佢又唔會話驚俾啲車車親啊，啲細蚊仔都會踎喺地下，真係會彈波子啊，會有推車仔啊咁樣嘅喎。八十年代嘅啫，但係今時今日咧，唔係滴曬佢去學琴、學畫畫、學跳舞咧，就係去補習班啊，去做啲公民篤啊咁樣。 而家要一技傍身噶嘛？ 啊，真係好辛苦，好大工作壓力，我覺得你而家啲小朋友點同八十年代真係會放佢成班人喺度玩嘅？ 即係大家唔好笑我，我記得我去到讀到中學時代咧，我都仲同啲人。即係初中啦，我都仲係咧有不定時咧係踢波之外咧，我哋仲會玩河仔功啊！ 哇，好玩啊！河仔功係一個偉大嘅發明嚟㗎，其實 好激進㗎，幫足啊！ 幫足係點咧？ 幫足就係冇得河嘅，總之掂到就要幫手足咯。跟住咧，譬如你十個人玩啦，開頭得一個人足㗎咋，當佢足到第二個咧都未算恐怖㗎，最恐怖就係七個足三個。 哇！呢啲係喪屍遊戲嚟㗎喎， 係啊，好可怕㗎，即係細個係啊，我記得我係我玩啲遊戲咧，就算嗰陣時係即係撈埋啦，譬如到你大個少少咧，都有啲好細嘅小朋友埋嚟玩嘅，但係你都覺得好好玩㗎，即係一個人類嘅原始本能嚟㗎。 係啊，我覺得係，即係我係後屘至到大學畢業。業咗 N 咁多年之後，約唔齊人先冇玩嘅啫。即係有時候已經中學畢業、大學畢業，有啲舊同學啊，或者有啲朋友都喺度仲會玩，都已經廿幾歲仲會玩啲嘢。 即係有一年咧，我想講我做緊賭場咁樣咧，其實一直做緊賭場啦。咁跟住咧，有一年咧，公司去旅行，咁跟住啲同事咧就夜晚，即係喺度傾偈啊，不如揾啲嘢玩下，咁又冇帶麻雀，冇帶 pair 牌，咁曬話講鬼故啦。咁我講一句，不如我哋玩熊仔公咯。跟住咧。係啲人係完全係呆咗，跟住咧係，但係我發覺咧係有幾個同事嘅眼神咧，佢話俾我知佢好想玩， 即係兩眼發光咁樣，閃靈靈望住你。 去到後屘係唔夠人咯，我仲要好熱心咁樣去拉埋即係隔離其他同事咧，我諗住揾夠廿個人一齊玩嘅黑沙。 結果係唔夠人數玩囉。 係呀，真係諗返呢嗰陣時候價值觀嚟一抽，嚟家你成班人出到嚟唔係玩 table game 就攞部手機係咁篤 三個殺囉。係咪好悶呀，你有冇細咁玩過隻 game 叫牧人呀、啊、 牧人呀、啊、 即係嗱，譬如呢你細個呢你咪嗰啲上滑梯呢咪有啲呢咪有兩種嘅即係物料嚟構造，就係、是、木同埋鐵嘅。咁譬如呢佢嗰啲梯呢就係、是、鐵啦，咁佢個架就係木嘅。咁、嗯、牧人嘅意思呢就係、是、你做捉嗰個呢你就只可以掂鐵嘅地方，你做呢個就只可以掂木嘅地方。 哇，咁益智， 其實好屈㗎。如果係啊，因為譬如你有啲咧，譬如如果你係咁樣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爬啲梯㗎啦嘛。咁、 嗯、 變相就真係靠呢咯。我最記得咧嗰陣時細個玩咧，啲小朋友可以既然爬唔到梯啊嘛，咁就一嘢咧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啲小朋友做唔到嘅。一下跳上接近自己身高嘅地方。 哇！ 但係我講緊嗰陣時，即係十歲八歲時候，我見啲小朋友做到嘅。 哇！即係佢又冇受過特別訓練嘅喎，但係就 唔係啊，咪日日玩咯，嗰個咪特別訓練。我就日日玩咯，係啊，日日玩嗰個咪特別訓練咯。 嗯，有冇你有冇話做男仔嗰陣時候玩過啲咩劍仔啊、推啲車油菜啊？有冇玩過 西瓜？西瓜波， 西瓜波啊，就係紅色、白色嗰啲係嘛？係 西瓜波，紅白色嗰、那個，同埋咧佢西瓜波咪粒定嘅，嗰、一定係殺著嚟喎。因為我試過細個咧同人踢波嘅時候咧，一嘢散埋去咧。跟住嗰粒的踢中我個 friend 個頭咧，跟住伏一聲流爆刀。 哇！呢啲係小智強同大智慧嘅境界。爆 最最搞笑咧，跟住佢老豆行埋嚟，我以為佢老豆揼柒我，跟住咧原來係我 friend 喊，跟住佢老豆咧打佢咯，又話喊咩啊，玩都喊。咁啊，另外咧，即係我諗而家啲小朋友好少會記得我哋嗰啲執波嘅回憶㗎。阿昌哥，你細個咁少踢波執波啊？ 我係好文靜，我話俾你聽，我細個嗰陣時候，小學已經睇緊金庸嘅名著嚇。我嗰個講翻， 你有冇抱過工人球場咧？ 工人球場啊？哎呀，我係唔踢波，喺嗰度食飯。我想話你， 淨喺度食飯。 食嗰啲焗豬扒飯，啲西餐。 講下呢個工人球場啊！阿博士對工人球場回憶係咩啊？ 細個咩中學上細個嗰時體育堂咧，咪去工人度上堂咯。 係。 跟住又我記得工人球場有飯食嘅，好似話咩焗骨飯啊，咩仲有啲咩好似蒲汁定咩，好似蒲汁雞啩。 其實一啲西餐飯嚟嘅好多。 跟住記得上面有陣椰絲咁樣嘅。 你咪話喂真係好香好好食喎！我而家都仲記得嗰陣味喎。 用鐵定係不鏽鋼嗰啲撥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咯。 當時馬嘉烈已經喺度噶咯。 哎呀，剩翻先，佢 真係唔知喎， 係馬嘉烈喺度。 但我覺得佢個牛米湯好飲喎。 同埋紅豆冰係一流啊。 嗯、 你有冇食過啊？全澳門最好食紅豆冰，而家冇噶啦。 我就係最記得佢嗰度啲例湯咧，係用碟裝嘅。係。係、啊。 啲例湯係用碟裝。 係 啊工人球場。到臨執粒都係 碟嘅，好似比較有翻咁上下高度嘅碟咯。 係啊係 啊，有好有底嘅碟咯。 但係佢全部都係羅宋湯嚟㗎。 唔係有牛尾湯嘅，但係 有牛尾湯，有啲唔知咩鹹菜，又有啲 我記得有中式湯粉， 好似都有嘅。好後期，但係我飲親都係飲啲細湯咁，唔知 我嗌細湯。牛尾湯入邊有啲米㗎。 係啊係啊。 其實我好中意飲西湯，但我記得我細個同親我屋企人去咧，都係飲嗰啲咩芥菜肉片啊，嗰啲咩大菜煲豬骨嗰啲咯。 係咯，我細個嗰陣時候成日都鬧，喺嗰度又嘈又污糟，有咩好食啊？成日唔好想食。 你冇喺 又 熱，你冇喺工場玩過。 係第一好 Q 邋遢。 係啊，所以我 你而家大個咗後悔啦，喺原來係正嘅，自己唔識得欣賞啊，陰公。 你冇喺工人球場玩過係嘛？ 係啊，我冇啊，真係冇。 我上體育堂啊。 我喺工人球場度玩過四驅車。 哇！ 係啊！ 哇！但係好勁沙，好勁塵 嘅。喺隔離玩嘅同小朋友。 你話唔係有人突然之間有個波飛埋嚟咁樣噶？ 其實唔係嘅，其實我覺得工人球場咧就踢技術嘅，就唔係淨係踢力度嘅場嚟嘅。踢力度嘅場咧就係青州足球場咯。 嗯。 係啊，即係我未斷腳之前都踢過下波嘅喎。 哦，即係後屘斷咗腳之後退休職業足球界咁樣。 係啊，而家咪去到咩咪點住個肚咯，黃金右腳。哦，俊哥啊嘛，細細個睇佢踢波啦，司徒文俊啊嘛。你問下而家啲後生仔咯。 嗱，講開工人球場，80年代咧係一個多功能嘅地方嚟嘅，唔知有冇人記得咧？有啲活動一定喺嗰度。百萬行起步啦，拔沙啦，即係嗰啲慈幼會啊嗰啲學校咧，就一齊做一啲慈善嘅攤位啦，跟住咧會搭個場出嚟做鬥牛啦， 跟住咧會有花展、谷展啊咁樣嘅，其實一個去公眾活動嘅地方嚟，有好多美好童年回憶，影過好多靚相喺嗰度嘅， 同埋薄沙啊。 薄沙同白沙又係， 即係白沙，白沙都有買過喎，係嘛？ 係啊，白沙即係嗰啲天主教嘅學校每年都會有個慈善。 佢係後期移師咗商貿城，即係而家嘅永里之前都供球場擺嘅，我冇記錯。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即係供人球場對面都有打空地擺嘅，以前 嗰笪空地咧，而家就叫新葡京啊。係啊，冇錯啦。咁啊，好慘啊！即係因為要起呢個新葡京咁啊，冇咗呢個工人球場啦，咁啊，亦都其實而家工人球場隔離嗰個當鋪，亦都係即係亦都係以前工人球場嘅地方啦。工人球場以前就係直情而家嘅葡文學校隔離嘅啫嘛。係 啊，同埋葡文學校同工人球場中間有條巷咧，係好多嘢食嘅。我記得以前係有啲露天嘅攤檔。 我記得啦，係有噶。 係嘛？諗起流口水啊，胡博士。啲炒面係好鬼有鑊氣㗎， 行過路過咧，啲味哇湧曬埋嚟。 即係係新葡京起之前幾年都仲有㗎。 冇錯。 但係工人球場咧，亦都係一個人品，即係品流好複雜嘅地方嚟喎。 嚇，係啊， 係啊， 三三五幕。 嗱，我見過咧，啲馬夫同小姐喺工人球場度擦帳咯。 哦，即係有啲錢喺度數下數下， 因為佢後面咧近啊嘛，可以行過去後面就係、是、即係而家講緊假日嗰條街啊嘛，同、埋財神嗰度咧，咁佢哋好多時咧即係開工時 B 揈都喺工人球場嗰度附近咯，咁亦都工人球場隔離咪有啲舊樓嘅，係 啊， 其實嗰啲舊樓咧好多時嗰陣時就係攞嚟做咗嗰啲架布啊， 哇，真係唔知喎、 啊，因為嗰啲唐樓平啊嘛，同埋行兩三層啊嘛，咁跟住即係唔係話好多啦，即係有啲啦，咁嗰陣時彈球開工方便，咁有時可能你知啦，咁你各行各業都要做 B 揈啊嘛，咁我嗰陣時細個就係因為唔識醒啊，問下屋企人啊，點解啲姐姐著到咁正，跟住企喺度做乜咧？咁樣，唔好望，唔好望，跟住都係我阿叔醒，佢講一句，你大嗰啲就知噶啦，你大嗰啲，喂咁啊， 自然學嘅識噶啦。 嗱呢節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工人球場咧就我哋第一節會回顧一下嘅嘢啦，咁啊都係圍繞住新馬路喎，咁啊下一節阿昌哥有啲咩想同大家講下？ 咁啊講下我哋大家八十年代興著啲咩潮服，究竟啊有咩生活消費娛樂啊咁樣啊？ 正，我要講翻好多我細個好想買但係冇錢買嘅嘢。 嗯，好就咁話。 好，下一節翻嚟。